这份合约的内容是要求一名暂时到美国度个长假，威塞这边可以承担他所有在国外的开销和支出，前提条件是他不能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和任何形式的访谈。乍一看或许是觉得条件还开得不错，但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媒体和观众面前消失这么长一段时间，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不然英明也不会说为了保持自己演员这样的身份，甚至不惜连三级类型的电影都接。威塞这份合同上压根就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其实跟放逐雪藏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至于所谓的开销费用，对英明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把合约往回推了一下， 我不可能签这样的一份东西。 律师倒也不意外他的拒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 英先生，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我还能来找你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威塞还愿意解决问题。我呢，可以给你透这么一句话，这件事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已经到了可以让很多人杀人犯法的地步。当然，这些事情肯定都是不会做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也希望你明白，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是最温和，也最适合你的一种。你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相信很多东西我就算不说得太明白你也懂。 结果英明只是低头喝茶，没做任何表示。屋里有着一段不太轻松的沉默，英明不开口，律师也没说话，明明立场是完全站在对立面的两个人，在这种不算太大的包厢里喝茶，气氛整体就很不舒服。等到这杯茶喝了有三分之一了，律师又拿过文件翻了翻，然后放在旁边看着英明。 或者英先生提一个解决问题的条件吧，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英明再一次确认了自己不喜欢律师笑是有原因的，因为算计的意味太过明显。他慢条斯理地喝着茶，一直到满足了才放下茶杯。 首先我要跟你说清楚，拉力赛的事情并不是我说出去的。 他说完，律师笑了一下，一脸的不言而喻。这种笑容其实很欠抽的，英明皱着眉勉强忍耐了一下。 其次就是，我既然事发之后的第一份合同没有接受，那现在已经演变成这个地步了，这种东西我就更不会签。威塞的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我身上，就算把我弄出去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面。与其想那么多办法来处理我这种无关紧要的人，还不如想点有用的。 现在谁说的根本不是重点，重点应该是威塞的竞争对手，在他身上下这么多功夫本来就是本末倒置的。律师又推了下眼镜， 这么说英先生是已经考虑清楚了。 对于我来说，本来这也不是一件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正按照威塞的安排去了美国，他不是就成了那个背黑锅的众矢之的吗？现在这个风口浪尖的他突然跑到国外去，任何人都会觉得是去避难的。所谓做贼心虚，他这什么都没做的，干嘛搞得跟过街老鼠一样啊？律师接下来就只是看着英明，没有再说话。大概是评估出了英明说这些话是没有带着一点商量余地的。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慢慢地开始把文件收起来。他放进文件包里之后，站起来摇了摇头。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 英明皱了下眉，没再说什么。等这个律师自己走了，英明又自己喝了一会儿茶。刚才他出门的时候已经看见有记者跟着了，估计明天新闻又要出版新的版本。反正现在一天一个故事，各种流言蜚语一塌糊涂， 简直是闲的。 这么评价了一句， 一鸣喝完了整整一壶，才慢悠悠地站起来，叫来服务员结账之后，没搭理门口一直守着的记者，随便拦了一辆车就往家走。结果人还没到家，远远就看见门口有人。他皱了下眉，第一反应是记者，还没等表现出厌恶反感的情绪，车往前开了一点，他才认出来那是石毅。刚下车，对方就溜达了过来，英明给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你什么时候来的？ 石毅手上搭着外套，明显喝了点酒。 就等了一会儿，来之前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其实他是因为英明这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随便出门了，所以才笃定地以为对方在家。守在外头的记者有人认出来是石毅，举着相机就要拍，结果本来就喝了点酒的石大公子眉头一皱。 今天你只要敢拍，你拍了多少张到时候就得给我吃多少张。 他本来长得五官也比较硬朗，英明家外头的灯光不充分，晃着车灯，显得石毅的表情格外的有些压迫力。记者犹豫了一下，眼睁睁看着两人进了屋，然后很大力地甩上门。刚进屋，石毅就哼了一声， 哼，简直是找死。 英明给他拿了一瓶水扔给他，然后笑笑。 在大部分人的概念里，这么跟狗仔说话的才是找死。 仗着一根胡编乱造的比生活的人，所有的情绪发泄都转化为了对其他人的恶意攻击。有时候并不是艺人和记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而是其实对方眼里本来艺人也不算什么人，只是一个让他吃饱饭的工具而已。到底怎么使，使完了会有什么效果，他们都不关心。石毅对这句话只是不赞同地冷笑了一记。 就是因为你们对这些人妥协的太多，才导致他们越来越得寸进尺。 所谓欺软怕硬，就是你越给他们好脸色，他们越蹬鼻子上脸。英明知道这种话题跟石毅讨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很聪明的没有继续议论下去，只是靠在旁边打开了一瓶冰镇过的啤酒。 怎么样，你找我有事儿？ 也没什么要紧的，就是跟你说一声，威赛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处理好了。 哦，你怎么处理的？ 刚刚还有人来跟他谈合同的问题，这么快就已经敲定了吗？石毅没有详细的解释，只是随意地摆了下手。 你别管我怎么做的，只需要知道情况会慢慢好转就行了。这段时间无论谁来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要搭理，肯定对方会自己退开的。 虽然他爸爸没有明确地跟他表态，但他知道这种反应其实就代表他爸爸已经答应了。英明听他这么说没有追问，只是举了一下手上的啤酒示意了感谢，然后两个人相视笑了笑。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来的有点多，石毅觉得英明这仓库越来越有一种亲切感。燕圈从他进门之后就蹲在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瞪着眼睛一贯的面瘫。心里这么一动，石毅走到燕圈旁边蹲下，伸手想摸他。 你这猫养了多久了？ 奇怪，手刚伸出去，烟圈一个爪子就挠了过来，幸亏石毅反应比较快，往后避开了。他意外地皱了下眉。 我操，还挺凶啊。 英明在旁边看热闹看得笑了，他喝了一口啤酒。 其实这猫是朋友搬家留在我这儿的，然后一直就没要回去。我这么养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还人了。 原来是别人寄养在你这儿的。 石毅有些意外，不过听到后头英明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还回去，不怎么认同地摇了摇头。 如果真的还想要，怎么可能这么久都不开口？我看啊，估计是懒得养了，直接丢给你的。 他这么说，英明也没反对，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